Jacqueline 真的很厲害啊， 我不試過都不知道原來真的可以的。 Jacqueline 當然是怎樣， 信我啊， Jacqueline 超怎 樣啊，你說誰啊， 你連 Jacqueline 都不認識，當然是我暗瘡啦， 有 Jacqueline 我暗瘡。 是不是電話公司啊，請問 Jacqueline 電話幾號啊？ 任何類型的暗瘡都可以治愈的，身體質素改善，暗瘡自然就終極啦。 我找 Jacqueline 幫手，他兩個月幫我搞定了暗瘡，一無曬暗瘡，開心翻曬，有 Jacqueline 無暗瘡。 在1974年，一部改变美国恐怖电影史的电影，今年可能是你第一次亲眼见证 3D 杀戮现场，德州电锯杀人狂 3D， 1月31日埋身虐杀。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想减肥又不想辛苦，还要有得玩又开心，同埋平通全香港，快啲嚟丽晴美学坊 Belly Dance Corner 啦！佢哋有减压瑜伽班、烧脂印度舞、健体排排舞、塑身肚皮舞等等，自己 book 场练习都得噶，而且仲有多款跳舞衫出售，而家星期日仲有免费试玩班添。想知详情，快啲上 www.abdchk.com 或者打27826818查询，我去报名先啦。 钱钱钱打到嚟，钱钱钱翻晒埋嚟。逢星期五晚11:30，沈大师、沈振营、高辉、小兵总结分析一周财经形势，有大师指点，自然人人有前途。香港人网咁讲字好听。 特区的法律界，就当然包括法官啦，系对中央同特区的关系咧，系缺乏认识嘅。 据米志奇有什么帮助呢？ 我话我自己系香港人，唔系中国人啫，关你乜嘢事啊？ 我系香港人，我系香港人， 我系香港人。网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主持。李慧才、车厘子， 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呢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吓。咁今日咧其实好特别，因为我哋咧就系第一次咧就喺一个新嘅 studio 度嚟去录嘅吓。但系咧因为个新制咧，所以有好多嘢咧未系预备得吓，即系好完善啦。咁但系我哋摸索紧啦吓。咁我哋咧就而家系开始啊，即系用紧呢个 studio 咧。其实周围仲整紧好多杂物嘅，虽然大家就睇唔到系嘛。咁但系唔紧要啦。嗱，今日咧就当然啦，我系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咁样啊，正如以往吓，好多个礼拜已经系啦。咁就系帮我一齐主持嘅就有车厘子 Cherry 啦，同埋仲有 Jeffy 嘅。咁今日嘅题目咧，如果大家睇下即系背后嗰个 backdrop 咧，可能都估到咧，一定系同呢个性别有关啦吓，因为咧就见到有呢个男性嘅嗰个符号同埋女性嘅符号啦吓。咁样咧，确实咧，我哋今日咧就系讲性别歧视呢个问题。咁大家咧可能其實都會注意到咧，係最近咧都有兩樣都幾令人幾氣憤嘅新聞啊嚇。咁一單咧就喺印度發生嘅令人髮指嘅一個強姦案嚇，就係嗰個全世界都為之震動啊，係啦。咁樣咧就其實但係嗰個咧只不過係最矚目嘅一單啫。其實原來喺印度嚟講咧，根本喺之前之後咧，仲有好多呢啲咁樣嘅令人髮指嘅罪行嘅。 甚至喺中東國家係都仲過分嘅，即係受害者可能都會變到好似罪犯咁樣。 係啊係啊，變咗咧，反而咧我哋。佢叫做去 blame the victim 啊，我哋叫做係嘛，就係嚟去怪罪於嗰個受害者㗎，真係好離譜啊！咁所以嗰個咧，即係23歲嘅女大學生嚇，上咗嗰個黑巴嗰度，咁樣俾六個男子嚟去強姦咧，然後仲呢個係毆打，然後就拋出車外，最後咧搶救無效咧就係不治啊！咁樣咧就另外一個咧，頭先我講嘅咧兩單新聞啦，另外一單就關於香港啊，翻到近啲啦，就係關於嗰個性傾向嘅歧視嘅法案咧，咁即係之前。有人提出過嚟啦，就話其實香港咧作為一個文明嘅社會啦，我哋應該開始去探討呢方面嘅嘢，甚至要立法。咁但係最後咧，因為咧當然係有啲人反對啦，因為凡係呢啲嗰啲議題咧都係好爭議性嘅。 咁於是政府咧就係，哎呀，梗係咧就多做多錯，就少做少錯，唔做就唔錯咧。嘅心態咧，而家佢就話咧，連開始諮詢咧，佢都唔會開始啦。即係直情基本上咧，就嚇喺可見嘅將來係唔會做嘢嘅咁樣樣。咁所以呢兩個咧就都係嚇同呢個性別有關嘅話題。不過咧，大家即係熟習嚇，即係我嚇浩雙雙嗰個嚇，即係習慣嚟講都知道咧。即係我好多時講任何題目都好咧，我都會比較咧傾向用一個比較宏觀啲嘅或者係長遠啲嘅同歷史嘅角度嚟去睇。咁之前咧，如果大家真係嗰啲好即係die hard fans啦嚇，忠實嘅咧，即係以前聽我有講過下，就婦女解放運動啊，同埋兩性大戰啊啲議題 嘅。 其實我哋係講過嘅，我哋有講過嘅。咁但係今次咧，我哋只不過係集中嗰個性別歧視咧，係更加希望深入啲咁解啫嚇。咁但係都會重複翻下咧，其實即係我自己嚟講，當然啦嚇，會係睇咧人就係萬物之靈。咁呢樣嘢咧，好多人咧就係批評，但其實我就接受嘅，即係起碼喺現時我哋未揾到一個更高等嘅智慧嘅生命咧，即係喺宇宙入面咧嚇，即係嗰啲外星人之前咧啊，我哋都係地球上面咧可以話智慧叫最高嘅。咁當然你話智慧最高嚇，即係你係唔係即係叫最好咧嚇？未必嘅係嘛？好多人都話可能咧我哋就會係聰明反被聰明誤自我毀滅，咁到頭來咧嗰個地球就俾翻啲曱甴啊！啊！啲咁樣嘅螞蟻啊，咁都唔頂係嘛？ 而家話好似核爆完之後咧，係應該係蘑菇係會生長得最好。 嗰陣時咧就話， 蘑菇係靠呢啲 radiation。 OK， 咁啊又有啲改變啦。因為嗰陣時咧，1982年嘅時期，美國有一本書咧好出名，叫做《地球的命運》咧，《The Fate of the Earth》咧。我記得嗰陣時咧就我個好朋友劉宇龍咧送俾我㗎。嗰陣時佢喺英國翻嚟，我睇完之後咧真係深噏咗成幾個月嘅。佢係真係用一個非常非常之沉重嘅筆觸咧，就係講嗰個人類如果發生呢個核子大戰咧，就真係成個族類可能會步上滅絕。最後咧，地球剩翻咧，佢咧講起上嚟好似好聽嚇，一個昆蟲與青草的國度嚇。但其實咧，佢呢個昆蟲咧就講緊曱甴，因為曱甴咧係最能夠係抵擋呢個輻射嘅咁樣樣嚇。咁但係咧，我就係話，但係始終人類作為萬物之靈嚟講咧，佢都係一種動物嚟嘅嚇，即係我哋根本同地球上面所有嘅生物都係息息相關，我哋係共同咧係演化嘅嚇，我哋咧就係一齊一個演化最後嘅一個產品嚟嘅啫咁樣。咁所以人類作為一種動物咧，我哋首先要睇一睇喺動物界嚟講，即係佢嗰個嘅性行為啊，或者個性別嗰、那個嚇差異咧，同其他動物有乜唔同咧咁樣。咁之前我哋都有提過啦嚇， 其他動物多姿多彩啦， 好多姿多彩，所以咧我哋只能夠係講啲 變女又自己又男又係女， 係冇錯啦，尤其是好多魚啊，可以變性嘅嚇，雄性嘅變雌性，雌性嘅變雄性咁樣樣係嘛？咁樣咧就。但係我哋咧，譬如淨講翻哺乳動物咁樣算啦。咁啊，哺乳動物咧，我都舉過個例子啦，係嘛？即係話獅子同埋老虎，大家都係叫大貓 ，the big cat 係嘛？但係就好唔同啦，係嘛？因為老虎嚟講咧，就獨行俠嚟，獨來獨往嘅。佢係交配季節嘅時期咧，先喺個密林度咧就揾配偶。但揾完配偶咧，就各行各路噶啦，係嘛？ 係平時見到就打交 啦。係啦，冇錯啦。但係獅子就唔同啦，獅子咧就係一個妻妾群嘅，係嘛？咁所以咧，就叫 the pride of lions， 好得意喎嚇！即係啲英文都有少少 pride，p r i d e 咧，本來解即係呢個驕傲咁解嘅嚇。 獅群 就係獅群咧，或者見到雄獅嚇領住咁多咁嘅雌獅咧，就啲好值得。驕傲咁樣都唔定嚇，你英文都係背後其實已經有性別嘅係嗰個主義喺度噶啦嚇 ，a pride of lions 咁樣。好啦，咁但係咧，當然咧就我哋更加關心就係靈長類嘅動物嚇，嚴格係目咧靈長目啦，眼目個目啦 ，primate the order of primate。咁啊喺靈長目動物嚟講咧，如果我哋再嚇即係唔睇馬騮住啦，睇呢個猿類。咁猿類嚟講咧，之前都提過噶啦，就係話其實嗰個大猩猩、黑猩猩嚇同埋褐猩猩同埋我哋咧啊，仲有蝸猩猩都係咧，其實四種嘅大猿類咧，即係同埋人類咧，咁啊嗰個真係咧個性別上咧，或者個繁殖策略上咧，係確有幾大唔同嘅。記唔記得黑猩猩咧？其實嗰個兩性嘅關係主要係以咩為主啊？記唔記得？ 好似開 party 咁嘅雜交嘅。 係啦，冇錯啦，雜交嘅嚇就叫做 promiscuous 嘅 promiscuity 啦。咁即係我講咧，其實啊。嗰啲雄性嚟講，大部分都係趙元松嘅，講得俗啲係嘛？咁嗰啲咧就完全即係個照顧子女嘅咧，就係個雌嘅黑猩猩嘅責任嚟嘅啫嚇咁樣。咁佢哋係雜交嘅。咁但大猩猩咧又好唔同咯，大猩猩其實就似獅子啦，係嘛？就以一隻。 好似皇帝咁樣嘅，邊個最好？ 冇錯啦，嗰、那個 Alpha Male 咧就係啊，嗰個咧就係一隻好大嘅，即係雄性嘅猩猩，咁亦都有個妻妾群嘅嚇，我哋叫做 Harem 啦 ，H A R E M Harem 咁樣。但係其實人類咧就有趣嘅，其實咧就係介乎兩者之間。 咁兩者之間咧，但係其實最突出嘅一樣嘢咧，就係、是絕大部分嘅民族啦嚇，即係以我哋喺即係歷史上啊，或者喺地球上知道嘅咧。雖然我哋好多時咧有一啲就係話誒最中意三妻四妾齊人之福啦，但係呢個咧就係即係只係好局限於當然係啲好有錢嘅人啦，有條件嘅人啦。但係即使有錢人都唔一定嘅喎，係嘛？反而其實就係咩咧？就是、我哋叫做一一配對咧，係最 變咗 咩嘅？ 最 common 叫 pair bonding 啦，英文叫係一一配對，其實就係即係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最 common 嘅，即係嚇。 其實我覺得嗰兩隻猩猩嗰種嘅嗰種方法係人都有嘅喎，即係。例如 有咁啊有咯，咁就后宫佳丽三千嗰啲咪 Harry 咯。 可能有啲母系社会其实又同黑猩猩好似嘅，因为又系我大家配对完之后，但系就有个男性就会翻翻去。 系啦，嗱母系社会嚟讲咧，其实真系好争议性嘅，因为曾经即系特别系十九世纪末嘅时期咧，有啲学者咧特别提出过话，人类咧就经历过呢个母系社会阶段啊。如果你读呢个马列嗰啲咧，即系马克思、恩格斯啊嗰啲讲咧，但系而家嚟讲咧，其实人类学家嚟讲咧，又唔系话真系好揾到有好充分嘅证据。佢話即係人類一定係經歷過一個母系社會關嘅階段啊！咁當然現存嚟講，其實都已經冇啦，唔好話現存啦。大家都聽過咧，其實係雲南有女兒國啦，係嘛？咁確實都係女性做主導嘅社會咧，係有嘅嚇。當然亦都有好多時你知英文入面有個字啦，大家要識啊。而家大家講 Amazon 咧，你淨係諗起佢去買書啊、買嘢咁樣係嘛？Amazon.com， 但係大家知道 Amazon 呢個字咧，其實咧就係、是、即係講巴西嗰、那個。熱帶雨林啦，亞馬遜啦，但係如果就咁 Amazon， 你就咁講，你唔講個 forest 嘅字咧，啲鬼知道即刻諗起乜嘢咧？就係、是、女戰士，知唔知啊 ？Amazon 其實係女戰士咁解喎，因為咧原來喺西方嘅傳說入面咧，就係、是、話有啲。有一族人咧，原來咧就係佢哋主要係以女性咧先至係做即係戰士嘅打仗嘅，哇打得好犀利嘅，好叻嘅，嗰啲叫 Amazons 嚇、啊，就是、女戰士。咁但係呢個其實根本都係一種傳說嚟啫，係嘛？但係始終嚟講咧，確實係喺我諗人類比較嚇， 我覺得如果早啲耕社會嚟講，應該母系社會個機會率係好細好細好細。 係啦，冇錯啦。 你去到農耕嘅時候，一定係要 其實 力個力量係要個男性先至有嗰種 physical 嘅。 冇錯，冇錯，啱啦。其實我就啱講到呢度咧，就係話咧，農耕同人類嘅文明嘅興起咧，即係差唔多係同步啦嚇、啊，即係有咗呢個農耕啦，慢慢就即係又要定居啦，差唔多即係定居同農耕一定係同步噶啦嚇。但係有咗定居之後咧，有咗食物嘅盈餘之後咧，於是咧個社會個分工越嚟越緊要，分工咧就變得分層咧，於是變有階級，咁有階級咧。就唔淨止係男人之間有階級，男同女之間都有階級。於是咧就變咗有嗰個男尊女卑嘅社會出現啦。但係之前嚟講咧，大家都知道啦，人類其實經歷咗一個比較漫長嘅我哋叫做採集同埋狩獵嘅階段啦，係咪 hunter gatherer 啦。其實嗰段時間咧，男女嘅分工都係好明顯。 但係財哥又發現一樣好得意嘅嘢喎，就係咧一啲可能古老嗰啲傳說入面嗰啲神士咧、有好多係即係有啲係會係女性，反而 有 地位高啲嘅。例如日本就係佢最大嗰個神大神天照係一個即係形容為一個女性。 啱 都係即係其他民族都有呢種即係嗰啲傳說。 嗱咁講。我想如果你真的要做一個統計咧，就係、是男性的即係至高無上的神都是多啲，但係確實女性是有的，因為點解咧？因為女性嚟講咧，好多時係代表個大自然啊，係嘛？我哋叫大地之母啊嘛，或者一啲咧就係嗰個叫做係佢係代表嗰個好富庶嘅。就算你啱啱係農耕開始嘅時期咧，即係我哋或者人類嘅繁殖都係啦，佢叫做 fertility 啊嘛。咁 fertility 咧，梗係以女性嚟做代表啦，係咪啊？咁所以咧，譬如而家我哋大家都聽過嗰個蓋亞假説啦，係咪啊？加一 hypothesis， 咁蓋亞就係一個大地之母啦，一個咁樣嘅女神啦，咁啊。咁啊，以前嚟講咧，其實即係呢個男嘅神同女嘅神咧都有，而且好多女嘅神咧，其實咧個地位都係非常之高嘅，係嘛？咁呢個係事實嚟 嘅。其實有個幾得意嘅，我哋好 common 都會知道嘅，譬如聖母瑪利亞呢一樣嘢咧，以前由女神崇拜咧，咁嗰 啱好多都係啊， 教會就吸過嚟咧， 係 想融入咗個文化就攞過嚟嘅咯。 係啊， 中國都有女巫，即 係 女巫 人。啱，根本做人就係佢做嘅啦。係啊， 呢啲咁嘅影子。 係啊， 即係有可能有少少武系社會嘅影子都仲有喺度，但係可能佢已經係進入咗。 冇錯，嗱，即係話嘅咧，即係話，即係一個好明顯嘅武系社會。頭先我都講過啦，即使係唔係話好，我哋好多證據證明。但始终我相信咧，就系都有好多证据系证明喺度咧，喺即系话真正嗰个农业嘅社会系未好发达嘅时期咧，男女咧 是比較平等一點的，即是在一個所謂採集和狩獵的那種階段的時期，雖然是男女分工，因為主要都是男人出去打獵，因為這個是沒得說，因為男人的盤骨的構造他不用生仔嘛，他可能會走得比較快一點，氣力也比較大一點，女性來說因為她負肩負起養兒育女這個偉大的任務的時期，所以她起碼來說她那個即各方面氣力和走的速度就沒那麼高了，所以她就會是採集，咁但係採集同狩獵咧，其實都係我哋嘅糧食嘅主要來源嚟嘅。咁而且我哋而家亦都好多人類學家咧，佢係研究古代啦，但係冇可能真係翻返去古代啦。咁好多時就要借助即係當然而家越嚟越少噶啦，即係嗰啲比較上我哋叫做話係原始啲嘅，仲係原始生活嘅嗰啲部落嘅地球上面。咁過去百幾二百年咧，就得出嚟嘅嗰個研究結果都係咁樣嚇睇出咧，其實咧女性嗰個採集咧。如果從量角度嚟講咧，係構成咗係大部分嘅，超過一半甚至三分二咧。以上咧，其實就由採集，就係嗰啲咁嘅果實啊，嚇嗰啲根茎嘅部分。 所以會唔會就因為咁樣，所以點解去街咧，通常女人就買好多？ 冇錯啦，所以手袋咧，即係女人對手袋嗰種嘅infatuation， 我哋叫做 obsession 咧，即係話哇，真係好中意見到袋，買極都唔夠啊！覺得。 因為女人唔係去旅行街，係咧會中即係睇下睇下會買好多嘢噶嘛。但男人好少會睇下睇下就買好多嘢噶嘛。 係咁呢個咧，同嗰個即係採集， 係啦，就採集嘅動作 係有啲關係嘅。咁樣咧就男人咧一定要輕。裝便利啊嘛，係嘛？因為打獵嘅時候孭住曬啲嘢點打啫，係嘛？啊，咁所以咧，但係男人佢打獵翻嚟嗰啲咧。相對嚟講咧，我哋叫做係比較高質啲嘅食物咧，就是、因為佢嗰個蛋白質嘅成分確實係高啲嘅，係嘛？咁所以咧，之前我都提過啦，就太公分豬肉呢樣嘢咧，喺而家嚟講，現代我哋而家都仲有啊，好多即係嗰啲農業嘅社會 嚇，香港都有，都仲有㗎。拜神都會分下。 其實嗰個分豬肉咧，嗰個肉食嘅分享，我哋叫 meat sharing 咧，係好多即係全世界啦，普遍性好多民族咧，都有一個共同嘅一個咁樣嘅習慣。 即係一個源遠流長，就要燒只好大隻。冇錯啦，又好嚟食咁樣。 好啦，好啦，咁但係嘅問題咧，因為女性咧就係養兒育女啦嚇，咁又要哺育啦嚇，咁所以嘅時期咧，佢係留喺家度，一個就主內，一個主外。咁但係呢個主內同主外咧，其實都係冇一個尊卑之分嘅，係咪啊？分工啫嘛，唔係話著主內嘅就係要即係低下啲啊，主外嘅唔係咁樣嘅。咁但係頭先阿 Cherry 都講到啦，去到呢個農業嘅社會嘅時期咧，就你睇到差唔多全世界咧都有一個共同嘅現象，就係咧開始。一个男尊女卑嘅，咁当然咧，人类学家提出好多嘅假设啦，吓，咁啊，即系呢度唔详细讲佢嗰啲理论啦，但系其实个现实就好明显啦，就出现咗一个男权社会，有时我哋叫父权社会，patriarchy 啊 ，patriarch 就系讲嗰个父亲咁解，吓，咁就系一个父权社会啦，咁变咗咧，好多啲女仔咧个社会地位咧就一路下降。啊、有啲下降到好卑微啦嚇，咁、 就好似當係一個附屬品咁。 冇錯啦，直情啦，同嗰啲即係豬牛羊啊咁樣啦，係啦，我嚟買賣啊、交換啊咁樣樣係嘛，直情一個男人嘅附庸啦，甚至直情當係一個財產嘅一部分咁樣嚇。咁、所以咧，其實呢個咧就當然，其實喺人類嘅歷史入面咧，相對係好短，但係當然對於人嚟講，以即係幾十個寒暑一世咧，就好長好長啦，過即係可能係講緊超過六千年啦。咁但係人類喺地球上面幾百萬年啊嘛，咁六千年比幾百萬年咧，咁當然梗係好短啦，係嘛？咁但係幸好我哋其實咧就好好彩啊，即係我哋生活喺一個好偉大嘅時代啦。呢、這個時代咧，當然已經係即係前人好多人嘅努力，係過去嗰百幾年以嚟咧。就好多婦女嚇，亦都有部分係男性嘅，我都要講下，唔係淨係婦女嘅，就係要爭取婦女嘅解放啦，嚇，即係提升婦女嗰個地位啦。咁以前嚟講咧，就真係當然好多大家知啊，我哋中國傳統就最出名啦，嚇，就係、是。男尊女卑啦，同埋咧就係女子無才， 便是德， 即係唔使接受教育嘅、最好唔識字，啊識一字就麻煩啦。咁另外咧就是、三從就是、四德，咁、但其實咧四德成日我都唔記得係乜嘢嘅，但三從大家知啦、就係咩啊？ 從 嗱最先咧就係、是、在家就從父，出嫁就 夫， 從夫老來就 從子， 從子咁樣嘅。即係由頭到尾都係要跟住個男人，個男人話點你就點嘅嚇咁樣樣。咁當時當然亦都有個性禁忌啦，所謂男女授受不親呢個好緊要啦，係嘛？好啦，咁但係你唔好淨係話我哋中國噃。 咁其實其他嘅民族唔係一樣嚇、啊，印度咁唔使講啦，即係。但其實就算西方，你唔好以為西方嚇 先進啊，梗係唔係啦。其實西方喺好長一段時間咧，一樣係男尊女卑得好緊要嘅嚇、 嗯啊。例如以前羅馬已經係啦，佢嗰啲羅馬鬥獸場咧係咧，即係最前當然係貴族坐啦，跟住就係咧啲citizen 啊，但係唔包女人嘅喎、跟住先係嗰啲女人同啲 slave 啊。 但係咁已經算好啦，嗰啲有得睇。嗱，但係即係最明顯一個就係知道啦，我哋成日啲西方人咧，哇非常之自豪咁講，就話我哋民主咧就係喺我哋度發源嘅，而最早就係雅典咁樣，係嘛？嗰、那個雅典嘅民主最主要當然睇落佢人口都仲係少啦，但係我哋唔係講呢個，而係話原來佢呢個所謂民主咧，即係話所有人都可以參與呢、這個嚇，即係政事嘅討論同埋決議咧，全部係只係限於。 男人、 男性嘅呢、這個民主係冇包括女 性，係冇錯啦。女性同奴隸咯， 冇錯啦， 係啊，變咗同奴隸一樣。 冇錯啦，咁所以咧，其實係冇女性在內嘅所謂，即係最先所謂嘅民主呢樣嘢係嘛？咁所以咧，嗱，但係講到呢個咁樣嘅民主咧，當然咧就之前我都提過啦，喺婦女解放運動入面咧，或者而家就温故而知新啦，係嘛？咁我哋要爭取婦女嗰、那個即係投票權咧。嗱，民主運動本身係一個大題目啦，我哋今日唔會講。但係喺民主發展過程入面咧，確實之前都係限於男性嘅。即使是講近代啊，唔好講話即係二三千年前啦。咁但係咧，近代嚟講咧，都話婦女能夠最後爭取得呢個投票權咧，係好慢近嘅事嚟嘅。 係美國都好， 即係講出嚟你都唔信嘅嚇。嗱、啊，好快脆我哋好快咁講一講啦，就係話咧，最早嗰個咧就喺紐西蘭啦，係因為佢遠離即係西方嗰個文明嗰個即係中心地帶啦。咁就係1883年啊，就19世紀末。咁但係跟住落嚟咧，喺澳洲咧，其實都算係遠離啦，係嘛？咁就係1902年。咁我美國咧大家亦係咪好先進咧？其實佢都係1920年咧先至女人咧係可以投票嘅。咁而英國就1928年啦，而法國咧先至令你驚訝啊！你話法國，因為法國大革命，自由民主博愛啊嘛，係嘛？但係咧，原來佢嗰個咁樣嘅，即係話係講呢個民主咧，其實係要去到戰後1945年咧。嚇，先至係有呢個婦女可以投票。咁而呢個瑞士咁亦都俾人印象好先進國家啦。原來去到1971年啊，嚇先投票嘅。咁我呢度當然咧揀一個特別啦嚇，就是、中東嘅國家咧就係科威特。咁科威特咧嚇就因為當時美國嚇就係打呢個伊拉克打侯賽因啦，所謂解放伊拉科威特啦。因為嗰陣時侯賽因就認為科威特應該係屬於伊拉克嘅，咁啊佔領咗。咁但後嚟咧就美國第一次。海湾战争就老布殊的时期打了，所以咧2006年咧就科威特嘅妇女咧先至有呢个投票权嘅，系嘛？咁所以你可以睇到咧，其实系呢个道路系非常之系曲折同漫长，真系来得不易嘅。好啦，咁头先讲过咧，其实引唔住讲翻少少历史都好得意嘅。其实西方嚟讲咧，你话咧嗰个婦女嗰個地位同以前我哋中國或者東方咧嘅比較咧，純粹係一啲即係，我唔係一個學術嘅角度啊，我純粹真係好似一種嘅趣味性咁講啊。嗱，如果你話講真係去到做到最高嗰個話事人咁算，咁我哋中國咧其實都有幾次嘅嚇，但係咧差唔多全部咧都係俾人咧。用好負面嘅角度嚟去睇嘅， 唔 係 同以前咁樣咧，唔能夠名正言順咁樣去。 所以中國呢個係難啊。譬如第一個好出名嘅就係呂后啦，啊呢、這個呂字啦，即係阿劉邦個老婆啦，係嘛？咁但係即係啲人咧事後咧，梗係佢話佢亂政啦，啊咁樣咧。當然另一個最出名呢個咧就係武則天啦。武則天咧，其實史學家嚟講咧，即係如果你係撇除即係嗰啲咁樣嘅大男人主義嚟睇咧，其實覺得佢都係一個非常之英明嘅。 其實武則天 好有領導能力嘅。 個 case 有啲似一啲女嘅法老咯，即係佢在位嘅時候咧，就都仲係好風光嘅。但係一死咗啲人咧，就死 冇噶啦， 即刻 一定要 係 復辟啊嘛，翻案啊嘛。 總之啲人就話佢即係咁寫。 嗱，女法老當然咧要講一講嘅，喺古埃及嚟講咧都曾經出現過嚇，即係有啲嘅女嘅統治者。當然最出名嗰個咧。又係俾人覺得都係負面嘅，就係嗰個埃及妖后啦，即係我哋中文譯妖后都衰嘅啦，其實係咪好講歧視啊？佢埃及王后，埃及王點解叫妖后咧？係咪？即係嗰套 咁，佢純粹話佢靚，所以歐人 啊，唉，又凱撒定安東尼啊咁樣樣啦，係咪？嗰個就係 Cleopatra 啦，奇里奧柏杜拉啦，咁樣咧。但係我哋武則天啦，但係之後咧，唉，就要去到乜嘢咧？就係慈禧嚇。再近代啲有江青，咁你兩個都死得啦，唔好講啦，真係。咁但西方嚟講咧，相對比較好少少嘅。嗱喺西方咧，譬如喺呢、這個西班牙嚇、啊，即係早喺呢一個15世紀嘅時期咧，已經有西班牙女王。因為大家知道啦，哥倫布就全靠就係埃嗰個西班牙女王啦。佢之前本來揾葡萄牙㗎， 所以葡萄牙真係陰功啊！所以事後真係 蝕 到蝕到唔恨啊！咁但係葡萄牙嗰個國王咧，最後就唔蘇啊哥倫布啊嘛，咁啊去西班牙就揾阿伊莎貝拉啊 Queen 伊莎貝拉，卒之佢就係去支持佢咁樣啦嚇，咁啊西班牙咁啊後嚟發啦嚇，咁但係後嚟咧，譬如喺呢一個蘇格蘭咧又好出名嘅就瑪麗一世。就是 Mary Queen of Scots 啊，咁另外喺英國咧就算巴閉啦，英國咧出咗好多個嘅女王啦，咁樣咧其實喺十六世紀嘅時期已經咧就係有呢一個伊麗莎白一世，咁之後最出名最顯赫當然就係在位六十年嘅十九世紀嘅維多利亞女王啦嚇，就即係我哋嘅。而家仲有喺維園集會嗰、那個嚇，仲、有個銅像喺度嗰個就係 Queen Victoria 啦。 有佢嘅樣 子。係啦，但係即係鴉片戰爭嗰時候就係佢啦。唉，好啦，咁當然而家仲在位嘅，犀利到不得了嚇！即係喺奧運嗰陣時咧，就係、哇喺個直升機嗰度跳落嚟，不過嗰個係替身嘅嚇，即係嗰個英女王啦，係嘛？同埋我哋詹士邦係嘛？嚇咁呢個咧就係講嗰個統治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講其實對女性嘅歧視咧，嗱我哋中國以前嚟講，我哋講個封建時代咧，就話有政治牌坊呢樣嘢啦，嚇真係好慘啊！一啲唔啱咧，就直情係進行私刑，咩私刑啊？浸豬籠嗰啲咪私刑咯，嚇、即係講真，其實唔係真係經過咩法，其實係咯，浸豬籠嗰啲話你不守婦道浸豬籠，係咪啊？咁、當然啦，喺印度亦都出名嘅，有啲仲乜嘢印度？其實嗰啲咧，老公死咗咧。嗰啲婦女咧要陪葬嘅，要燒死嘅都有嘅，係啊，以前一啲真係非常之咁，但係西方咧都唔係話真係叻得曬嘅喎，佢都有咧好離譜嘅，譬如嗰啲精操帶，大家聽過啦、特別係嗰陣時十字軍嘅時期，啲人要打仗打好耐啊咁樣啦，係嘛？咁咧就要有精操帶嘅，咁咧即係當咗嗰個女性咧都係一個物件咁樣嚟去對待啦，係嘛？好啦，咁樣咧就係、嗱今日嚟講咧，我哋好快再嚟睇一睇咧，以政治領袖嚟講咧。其實中國頭先江青唔好講啦，咁但係英國咧都威嘅，因為第一個女首相啦就係呢個鐵娘子啦，嚇就係戴卓爾夫人啦。咁但係而家今天嚟講咧都巴閉啦，成個歐盟邊個話事啊？啊，即係最威嗰個啊！ 就德國嗰個 默克爾咯，咁睇下，即係佢最即係除咗美國總統之後咧，差唔多係最威佢嘅啦。即係而家暫時 歐洲佢比較有錢， 德國係巴閉啊嘛，係大哥嚟噶嘛，大哥嚟噶嘛，係嘛？咁當然其實原來亞洲咧都唔係差嘅喎，講真。嗱，其實咧以前嚟講喺印度咧，當然就有個金地夫人。不過可能大家唔記得啦。 不過都係阿嫂嘅形式出嚟。 冇錯啦，其實佢都係個親戚關係嘅，即係羣帶出嚟嘅，唔係真係自己嘅。 中國嗰啲領袖都係阿嫂咁樣。 但係佢就大家唔好搞錯，佢同嗰個金地咧真係爭出到嚟，不過咧唔係佢老婆嚟嘅喎，金地夫人唔係㗎，唔係，係啊係啊，都係佢個金地家族嚟嘅嚇。咁但係當然咧，就喺呢個以色列咧，亦都出過一個女總理嘅，叫梅爾夫人。咁、而但係喺呢一個以色列，我當埋亞洲咁但係呢邊嚟講咧，其實印尼又出過女， 而家啱又有，而 南韓嗰個先好嘢，泰國啊先係泰國啦、不過泰國你又咁講喎， 係啊，同阿哥嘅 卡信 拱佢出嚟嘅， 都係咁樣啦 嚇、 但南韓呢個暫時咧都係，你知唔知啊？都是因為他的老豆啊，嚇係嘛？呢個而家咪朴槿惠啊 嘅關係， 朴正熙啊嘛，即係有時都話嗰陣時嗱，巴基斯坦就有貝萊齊爾啦，咁但係其實都係佢老豆，但係就可惜就俾人殺咗啦。咁而家咧仲有呢一個嘅昂山素姬啦嚇，雖然佢唔係未執政啦，但係雖然係精神領袖啦，緬甸嘅，咁但係其實都係同佢老豆， 都係 老豆啦，係嘛？咁但係當然咧，菲律賓就曾經出過呢個阿羅約啦，之前其實咧嗰個阿基洛夫人咧就因為老公阿基洛啦。嗯，系嘛？咁但其实都系被人视为国母啊，即系嗰个即系声誉好。 即系其实嗰啲女领袖都系因为个家族系个领袖嘅家族，所以先至有呢个关系先。 嗱，咁而家就睇下啦，睇下呢一个下一届咧，当呢个奥巴马真系冇得再连任嘅时期咧， 会唔会系 克林顿？啊，即系吓呢个夫人啦，其实系嘛嗱，但系呢样嘢我都要谈一谈啦。西方就系咁样样啦。其实啦，你呢个 Hillary Clinton 咧 ，Clinton 梗系唔系佢个姓啦，呢个系佢夫姓嚟啫嘛。其实佢个姓系乜嘢咧？我唔记得咗，我可能睇过我都，你问下我，咁好多人都唔知吓。希拉里究竟嗰个姓系乜嘢？所以西方其实一样嘢，你虽然话佢啊，有时好似比较进步啲啊，但其实呢方面就非常之差。我哋中国人嚟讲咧，我哋嫁俾人咧，我哋通常都会。就算嗱，當然你話咩太梗係啦，但我哋會加埋自己個歸姓噶嘛。 咩事噶嘛？ 係啊啊，即係咩陳李乜乜事啊，張王乜乜事啊咁樣係嘛？咁啊唔會話冇咗歸姓。西方好差噶，連個歸姓完全就唔見咗噶啦係嘛？咁但另一方面，如果你睇下商界嚟講咧，你真係嘅。 都是很少了，即是領袖不講 CEO 會呢，我們中國那些什麼家的什麼事是因為很多個老婆要分回去， 那也有可能但基本上我們不需要沒有歸姓嘛，是不是，所以即東西的文化確實是很有趣的，真的很多東西有些不同的地方也有同的地方，是吧，好了，這樣呢我們下一次回來呢我們再探討呢，即是那個性別之間那個很多很微妙的分別。